这些人都办老了丧事的，说我的话。他家里起火冒烟，房倒屋塌，我都不管，说一声推死，就是嫌雪大，和我的交情也就掰了。说着摸出一把裁好的纸条，上面写好的姓名住址分给众人，他自己也不怕辛苦，叫过允祥的几个管家，先命糊了门神，红灯红烛都换了素色，把正房的火撤掉了，然后安置灵床，点长明灯，在正房西檐下接着热水房搭起了灵棚，又吩咐管家，哎，把你家的白纸白幔白尺头物绢只管搬到东厢，等一会儿帮手来了叫他们办，你们这么瞎折腾，天明吊祭的人上来了，连顶孝帽子都背不上。一边说着，一头一脸的雪扑打着，一边走到正房檐下，给红石兄弟和红小兄弟磕了个头。三爷、四爷、五爷、七爷，请各位爷到十三爷灵前磕个头吧，请七爷陪着三位贵客在灵棚里守着，外头的事儿奴才给您操办吧，您这里的管家没经过事儿。至于预计朝廷丧仪，那是另外一套，有程老亲王料理，还有礼部，那是半点差池也不得有的。红昼拉了一把哀哀痛哭的红晓，四个人跟着李卫到了堂口。 好，我们都听你的。 他们在长明灯前的草毡上跪下，李卫喊了一声举哀，接口放声嚎啕大哭啊。兄弟四个跪在草毡上，当时都是一扔，忙跪下磕头哭丧。红晓是刚刚哭过，红石迷迷糊糊，今天晚上的事儿他还在懵懂之中。红帝见人乱糟糟的，也哭不出情来，只有红昼眼泪鼻涕现成了，丢一把醒一把，口中念念有词，唱歌似的哭得有板有眼。李卫略哭了一会儿，忍住悲痛起身， 唉，爷们请起吧，灵棚里坐，小事奴才在外头处置，大事进来请示就是了。 四个人进了用油毡草扇围得密不透风的灵棚，才不得不佩服李卫能干会办事儿。靠茶房北边已经打通了半间，四张草扇铺在烧得热烘烘的地笼上，每张草扇前放着一张矮几，除了文房四宝，还有几碟子细小的供点。迎着灵堂一边虽然敞着口，但棚下升起人来高的棒槌炭火，连吹进棚里的风都是暖融融的。隔着火墙南边是茶房，茶吊子里的水汽嘶嘶响着沿墙过来，显得既洁净又不干燥。刚一坐下，一个管家已拧了热毛巾，一人递一块开脸，放下毛巾，一碗热油茶又捧了上来。红昼吃了一口茶，不禁赞道， 好，尽礼尽哀尽情理呀、啊！红锅铁刷子，李卫坐这儿不含糊。 李卫看着外边灯影雪幕中忙里忙外的人，不知怎的神色有些忧郁，吭吭的咳嗽了几声。 哎呀，我是大臣，更是皇上的家奴，十三爷活着待我恩重如山呐、啊，这正是使着我的时候，当得给少主子们出力呀、啊。可惜我身子骨也是个不成了。 说着，眼中蹦出了泪花。因见自己管家进来，便问道：“ 请的人手都到了吗？” 管家冻得脸却青，开了一把鼻涕说道：“ 哎，差不多了。”接了条子的都来了，只有五六个不在家， 说去了成亲王府赏月吃酒去了，没回来。下头人去成亲王府，见里头热闹，而且王爷也在，没敢进去叫人。 兄弟四人不禁都是一愣啊！ 允旨受命主持允祥的丧务，下圣旨的时候他们都在呀、啊，他怎么敢回府吃酒赏雪呢？再说了，允祥热丧刚刚易字，他这个当哥哥的未免也太染情了吧。 李卫脸上略过一丝不快，眉棱骨挑了一下，却说道： 哎，有多少算多少吧，来的有的官大做屋里差事，官小的做外头差事，说李卫拜托他们就忙这一晚上，明儿圣上来祭，事儿完了我酬劳中尉。红丽从厂房里见外头一大群子人进来，一地一地儿的跪在允祥的灵前磕头，一个一个都是浑身的血，便说：李卫啊，你不用这里伺候了，弄几本经书，我们兄弟们边守灵边抄，你还该见见这些人，这2000两银票拿了去，有些没缺份的官来了补贴他们一点。李卫也不推辞，接过银票谢了赏，打了个签儿便出去了。兄弟四个也不再说话，一时一个长随送进几本金刚经，便各自抄经，直到后半夜罚上来，一人已经有了十几张纸了，都伏在草扇上合衣倦困睡去，也不必详述了。第二天天刚放明，一阵鞭炮声便把四个人惊醒，坐起身来发怔的时候，李卫咳呛着匆匆进来禀道：请爷们起驾，礼部游明堂他们来了，抬了万岁爷亲书的谥号榜牌主位，爷们得迎一迎啊。四个人忙出来，红丽看表，还不到卯正时分，鹅毛片子般的大雪兀自纷纷扬扬的落下，只是风已经停了，雪光映着满院的都是人，掷着插走推雪板清扫着，盐香房竟推起六对齐房檐高的童男童女雪人。李卫众求果真，指挥着往雪人身上披挂红绿彩纸，一般吹鼓手坐在东乡头山墙北边棚下，也是生着棒槌火，桌上有酒有菜有茶点。见他四个人出来，允祥的管家忙叫了一声：鸣炮奏乐。瞬时鼓吹齐奏，噼里啪啦的鞭炮在正房檐下崩得硝烟弥漫。乐声中，李卫疾步过来，双手搀定了红脚，对红十三人说道：爷们只管在十三爷灵前等着接牌子吧。便和红婉、红晓、红生、红景一群尽知本家兄弟一同迎了出来。此时大门口几挂万响的鞭炮也同时的响起，从灵棚望去，六对高大的雪人间狐狸着几百名家丁和李卫请来帮丧的小官，都是披麻戴孝，手捧丧棒，肃然站立。天上是飘着的雪，房上是飘落的雪，满正房都是白幔白床，纸花零翻，在正房檐下挂得密不透风。李卫忙了一夜，把怡亲王府变成了白的不能见底儿的世界。三个兄弟正自胡思乱想，外边鼓乐声渐近，四名太监抬着一座龙庭龛子，庄亲王允禄、张廷玉、额尔泰、方苞皆头顶白布，腰系麻带，亦步亦趋跟着进了正院。礼部尚书游明堂双手捧着敕告祭文走在最前面，直到檐前阶下站定。红丽 见红石红昼站着发呆，悄悄拽他们衣襟儿，三个人便在草垫子上跪了。红昼偷看那牌位的时候，只见上面写道：“忠敬诚直，勤慎廉明，贤固怡亲王会，印祥第十三神王。”看来是清晨雍正重新亲书，十分精神鲜亮。游明堂捧翅，直身站在允祥侧床前，看着洪晓和允禄等人将神主牌位请出安放好，向允祥遗体一躬，走到允禄面前说：“ 十六爷，您知道我跟十三爷情分不寻常，请您代捧一会儿这敕书，容我放肆，先给十三爷磕个头。我心里这会子刀绞似的，站都难站定啊。” 允禄接过敕书：“我知道你也该当如此，只不要哭，一开哭啊，方苞恒臣额尔泰他们也都忍不住，我也听不得。”说着便拭泪。游明堂弓着身子到长明灯前，端起清油注了一点，泪水已是扑簌簌滚落出来，俯身磕头下去，浑身都在剧烈的颤抖，两只手掌都抓在湿漉漉的砖缝里死命的抠挖，只是不敢放声。洪州忙对洪晓说：“快扶起尤大人到我们棚里，索性叫他放声，这么着老尤会伤了身子的。”洪晓忙上前搀起他，踉踉跄跄的扶到灵棚里。那游明堂是礼部老官，始终没敢放声，外间只听他时断时续强抑着的哭声。唯是如此，更令人觉得揪心难过。李卫眼见方苞也要掩面放声，忙大声说：“举乐！”立时乐声大起，顿时缓冲了灵堂上悲凄沉闷的气氛。允禄走到红十三人面前：“李成，起来吧，地下湿气太大。老三办得不错，都已经就绪了，彩棺也快到了吧。陀罗经被皇上一会儿亲自带来。”洪立、洪石都没言声，洪昼却说：“ 三伯伯一夜连点点卯都没有，只怕这会子酒还没醒呢。这里的事儿啊，都是李卫一手操办，人手不够，李卫连夜七拼八凑起来，亏了还是亲兄弟呢，要是外臣还不知怎么样呢。” 允禄大惊之下，继而又大怒：“什么？他竟一夜不来？他说要过来照应，叫我们在恒臣那里只管医打包票，这边不务正事儿，难道他回府就病了？再不然就是在马上摔死了。” 洪昼听得一咧嘴，像哭又像笑：“告诉十六叔一句话，三伯伯保准是吃多了酒，昨儿个是他四册福晋的生日，还不到三十岁，出落的像个小丫头，又伶俐的能写诗会填词。” 他咽了一口口水：“天塌下来他也不肯扫了他的兴呢。” 正说着呢，见云纸带人抬着彩棺还有一小车吉草进了二门，洪昼便住了口了。允禄只装没有看见，一转身便进灵棚去劝游明堂去了。云芷啊，昨夜确实吃醉了酒，他原说回府点一下就走的，四册福晋新编的几个曲儿要演，硬要他润色。他刚从园里回来，又不好在寿宴上说允祥的噩耗， 天上的雪又正下得紧呢，一点托词也想不出来，不和吃了几杯，反而勾起兴来，吃酒吟诗，听曲赏夜雪，竟忘了允祥的丧事了。此刻见众人已经布置得齐整平的，云芷也不免面带愧色，忙着到允祥灵前施礼，默默祷告了几句，指挥着众人在排棒前又支起了旧床，亲自抱了几草，细细铺了五层，命36个人抬着沉重的彩绘楠木棺稳稳放了上去。他也不怕脏，上前亲自接了蒙在棺上带着血的油布，双手抱着出了正堂。恰在此时，雍正带着朱氏冒雪从二门进来，高无庸疾步前走，高声道：“ 圣上驾到！” 顷刻之间，两厢无郎单臂之跃大作，张廷玉带来的唱音阁供奉们剑鼓编钟齐击，萧琴生笛供扬啊，哀乐悠远凄慢，在迷迷茫茫的大雪里，与方才灵棚鼓吹的俗调迥不相同，一曲未终，犹自绕梁；一曲又起，增人愁绪。雍正满意的看了一眼云芷，徐步走至允祥的床前，为长明灯续油，捻了香三鞠躬，亲手将香插好，退到一边。游明堂大步上前，展开祭文，略舒了一口气，便朗声宣读。此时院中数百人，除了雍正，全都齐跪在地。但那祭文是国子监祭酒张昭所撰，有名的大才子，纯用先秦四言古雅之句写的，妙笔生花。可惜读的时候人们很难听懂，雍正却听得极为肃穆。待到收书，游明堂已涕泪满面，提着嗓门读道：“ 王爷麒麟唯见朕忠，从兹一别，人天相绝，身随相违，心依旧谢，树会方止，其香不灭，呜呼哀哉，数此陈怀，亡其尚想，祖斗绵长。” 至此，雍正已是泪流满面。云芷是奉旨主持的，见游明堂读完祭文，方从中正中醒悟过来，却没见允禄递上来仪单，拉了允禄衣襟，允禄却不言声。他情急之下喊了一声：“ 举哀！” 不料允禄同时也喊了一声：“ 点神主！” 二人一齐发仪仗令，却又不一样，立刻引起院中一片窃窃的私议。雍正顿时红了脸，此刻却不便发作，见洪晓捧了牌位来，从高无庸手中接过朱笔，在神王的王字上点了一点儿。云芷生怕再喊错了，看允禄的时候，允禄也不言声，一时都僵住。倒是游明堂见机得快，哀哀已是痛哭出声了。洪晓哇的一声扑到侧床上嚎啕大哭，张廷玉顺势一句：“ 举哀！” 满院的人立时大放悲声啊，马马虎虎的将方才的僵局演了过去。雍正狠狠瞪了允芷和允禄一眼，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随众也哭，但无论如何已减去了悲苍之气。接着便是装殓入棺，偏是那棺材盖啊，怎么也打不开了。几个太监累得满头大汗，后来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上头钉了两个钉子。

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云芷此时才意识到犯了众怒，顿时面色如土，后退了一步。我怎么了？我招惹了谁了？雍正回过头来，他额前的青筋绷起，霍霍的直跳啊，低声吼道：“你招惹了十三弟在天之灵，别人哭你笑，朕都听见了。你一夜不睡，就昏头昏成这样了吧？”至此已是月止枯竭，灵堂里外静的，只闻落雪声沙沙，所有的人都吓呆了。云芷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讷讷地说道：“ 十三弟啊，您是见证，你知道我的心呐， 你就别假惺惺的了。”云露鄙夷地瞥了他一眼：“哼，大约主子还不晓得，三哥昨晚陪他的小老婆过生日，根本就没顾着过来，你大约难逃这个为止欺君四个字。”雍正本来已是气得魂不归位，被允禄左一句右一句聊得怒火冲天，咆哮道：“什么？有这种事？你眼中既没有朕这个皇帝，朕也瞧不上你这个臣子；你眼中既没有允祥这个弟弟，允祥也未必稀罕你这鸽子。你大约是想定了，朕已经处置了阿齐大、赛斯黑、允提和允娥，不敢再料理你吗？你错了，我们皇族也就如同一棵树，就算是金枝玉叶，风枝子、病枝子有一根，朕就剪一根。”云芷惊到了极处，反而横下心来，抓住雍正最后一句话的毛病，立刻反唇相讥：“ 那是啊，皇上脾性我从小看到老，小时候您玩荷兰老鼠打架，败的被咬死，剩的你再打死，只要被皇上盯上，逆着也不顺眼，顺着也不顺眼，总归都打下马，见到脚下，才能叫你出气就是了。” 雍正紫上了脸，用极为轻蔑的目光盯着云芷，他的声音疏的缓和了，像外边的天气一样又阴又寒。好嘛，连朕小时候踩死蚂蚁的事儿你都记着账了，这话何其耳熟啊！同曾静似乎如同一辙。你是君子吗？当年大哥眼震二哥，怎么你借给他邪书呢？阿齐那、赛斯黑闹八王议政， 你又是个什么角色？你的儿子洪胜天天往阿奇纳府跑，都商议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朕已经容让你多少年了，你就不晓得感恩二字？你快点滚回你府里去，朝廷自然有人议你当得之罪，别叫这里的人都恶心了你。云芷望着那张毫无通融余地的面孔，高傲地绷起了嘴角，任谁也没听清他说了句什么。他用头象征性地磕了两下，起身头也不回地去了。雍正望着他的背影狠狠地说道：伪君子。他又望了望允祥的官舅：朕必治他的罪，给十三弟出气。接连三天辍朝为允祥治丧，在紧张又不安的气氛中过去，天上的雪却没有停，断断续续的仍在下着，只是势头已经没有那样猛烈了。朝臣们在礼部的安排下有条不紊的进怡亲王府吊唁，又拖着沉重的步履出来。在一般人的心目里，雍正性格躁急暴烈，刻薄猜忌，不能容人，唯独允祥和允祉两个人的话还听得进去，往往有触怒了皇帝的，私底里去求允祥，再不然备一点雅致点的礼去求允祉状目中，也能挽回天心。三天之内，允祥轰逝，允祉得罪身在不测，好像皇上身边又熄了两盏灯，幻图变得更加步步吉凶了。第四天早晨，督察院左御史孙家干来到了衙门，这是他从云南回来后第一次到衙试事。从雍正三年，他以右副御史身份兼着云贵川官封使，一直驻节在外，又亲赴广州主持审讯凌氏残杀九命焚庄灭尸一案，直到捉到包庇罪犯的年希尧。当时年羹尧一案尚未爆发，年家一门炙手可热，两广总督孔玉洵是个有名的耿直臣子，也办不了这案子。孙家干下车第一件事就是封年家的门，打掉年希尧的威风，几次亲临立家班勘察现场，访寻乡民，又一举擒获年希尧派来的刺客。雍正派涂礼琛兼程赴广州提调人犯，孙家干已经将凌氏一门十人和年希尧等八名犯贪官员绑赴朱雀桥，请亡命旗牌全部杀掉，连威风十足的涂礼琛也扫兴而归。孙家干返回云南，又恰遇杨明时被参劾，同时接旨奉调回京。他协同杨明时回任，原也打算死命见证雍正的新政，加上雍正元年他在养心殿与户部尚书葛达浑打亲命官司，犯言直陈时弊，因此他人在外省已是声震天下名满京华的人了。有些先声夺人听说他正式到衙试事，一向托他因循了的都御史衙门大司官御史监察御史们没有一个敢迟到的，早早就在衙中候着他。卯正时分，听得外边一阵锣响，官员们一个一个结束停当，都到衙门口相接这位都老爷。见他恭肃哈腰出轿，从容十级登阶，心里都是一紧呐。孙家干显得很从容，口气一点霸道也没有。不要这样嘛。面对一干弓背控枪的大小官员，他徐徐地说道：大家可以随便一点，孙某走的时候 是姓孙，回来还姓孙吗？江守一让，请众人都到大堂。哎呀，我们也是久别重逢，见一见。我还要到大理寺观神礼服谢济世。来来，都请坐吧。说着自己先坐了公案侧边。众人原想他不知怎么严肃冷峻的，至此身上都轻松了一下，分着议事次序都坐了。右副都御史英成是孙家干的童年，比众人随便，亲自沏了茶送到他跟前儿。孙大人，您在外头是个包龙图的名声，回京来又一刻不见。老实话呀，连我有点怕你呀。老实说，你这张尊范一丝笑容也没有，我也怵啊。御史衙门清寒，比起六部消闲的多，我就从没见过人来的这么齐这么早的。孙家干晃了晃冬瓜一样泛着青色的脸，语气还是那么干吧。该说你们说，该笑你们笑，我生就这副脸儿，你们不要计较。但御史衙门不是个闲衙门，这正是我想说的头一条。我先前在户部也有这个看法，现在不。其实啊，我们都是在这里等，等着哪一省哪一府出了案子，有人举贺，这里才动。这样子我看也不必设这个督察院了。他说着顿了一下，拱手又说，皇上圣明在宫，整顿吏治，正是御史大显身手的时候。自从有了养廉银子，大家也都不很穷，更用不着养着外官的鼻息过日子，坐在这里吃闲饭了。别说皇恩呢，也对不起朝廷的俸禄。这几天下雪天冷，就不说了，牵押房的书吏把人分一分，分成三波，一波去外省，一波到六部提防民情，纠察吏治，一波留院汇总。该纠弹的，该建议的，理出头绪，我们有权处置的，就地就时办理，这么着还闲得起吗？孙家干轻咳了一声，见众人都侧身听得凝神，满意的点了点头，继续说，我学生年轻，没有赶上一睹前辈名臣风采。唐基成尚书北阙，拂袖南山，郭秀于千人大宴上当面弹劾权相明珠，才过去几十年，现在已经难见这样的人了。所谓文死谏，正是御史的本职。所以如果胆小啊，你趁早卷铺盖走路。还有一等人也不可取，事无巨细轻重，见了就写，把些鸡毛蒜皮的事一个劲儿做文章，自己都轻贱了自己，叫别人如何瞧得起你呢？谁再敢弄些某人贪贿二两银子，某厨所至御膳甚咸，某官朝会时咳嗽一声之类的东西搪塞，我孙某就先弹劾你这个琐碎亵渎。他长篇大论，还要往下说呢，一抬头见刑部验审司唐官陪着刑部尚书卢从周进来，便说，其实我要说的就是三条：诚心辅佐朝廷，敢言不挑剔。今儿人到的齐，由英成老兄主持，你们异议，有不是处可以商榷。说罢站起身来， 一手团团一拜，便和卢从周联袂出门，声叫而去。督察院会议向来开起来扯皮连筋，没头没尾，他这么利索，众人都不禁爽然。卢从周和孙家干来到布院街大理寺衙门，刚刚过了晨出时牌，其余衙门都倾巢出动，在门口扫雪堆雪人，唯独大理寺门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哥是他们手按腰兜，目不斜视，站在踩得结结实实的雪上，靠石狮子旁还有两队善捕营的御林军，黑压压站在雪地里，雁序排成八字，气氛显得十分森严肃穆。见他们二人哈腰下轿，一个门官高唱一声：“孙大人、卢大人到，放炮开中门。”便听三声沉闷的炮响，中门哗然洞开，二人忙一一让，拾级而上。一见大理寺卿高齐桌率着几个会属迎了出来，高齐桌却不似孙家干那么深沉严肃，永远是一副似笑不笑的顽皮相。三人一举手见礼，便嘻嘻的笑了：“从周兄倒是常见，家干架子大呀，不肯来呀，我也不敢去敲你的门呐。”孙家干接口：“我没有那么大架子，齐桌来了，我还是要有清茶相待的。”卢从周边走边问：“ 你出差了吗？来了几次也没见着你。”“ 啊，我又走了一趟益州。”高齐桌左右看看，小声说道：“去给皇上看灵去了。”说着便往牵押房里让：“来啊，三爷一会儿也来监审，他一来呀，咱们再升堂。”三人在牵押房坐定，孙家干见满架都是书，不禁讶然，顺手抽出一本，是《堪舆家言》，再抽一本是《风水记》，连带着掉在地上的一本捡起来一看呢，却是《易说地脉》。孙家干从来不苟言笑的，也不禁破颜莞尔：“高齐桌啊，武大郎玩夜猫子，你就看这些书啊？你是除了孔子六亲不认呐？”高齐桌笑着打火点烟：“哎，其实啊，天地与人相应相合，堪舆之说不离经叛道。张廷玉原来也不信，我看了他家祖营，说处处都好，就怕要夭折一个公子。他家张梅青果然就病死了，他说要换一处风水，我说梅青已经是了，你换也换不活他，那是极好的风水，千万不敢乱动啊。皇上的风水地换到益州，来了几个蒙古喇嘛一块踏勘，他们也说好，只怕土气薄，不及马陵玉。嘿，我说你就这里挖，一丈五尺之内要出水出沙，你弯了我毛子去。他们就地儿打井，刨了两丈还不见沙水，这才服了。皇上原先也一心想在遵化建陵，挨着圣祖爷近些，我六次去看呢，说这里不成，几个喇嘛屋里哇啦说些什么鸡巴我也听不懂，穿了几处里头涌出水来，他们才服了。嘿，他一说到风水呀，便兴致高的不可遏止，别人想插话也插不上。孙家干成他换气，冷冷地说：“照你这么说，做一辈子坏事，只要选一块牛眼地，就能荫福儿孙吗？”“哎呀，这你就不懂了，没有德的人 他就选不到好的。他还想唾沫四溅的往下说的时候，一抬眼见红石进来，三个人忙站起身来。高奇说道：“今儿爷来，应该放炮开门迎接的呢，下头人越来越混了。”红石守灵几天，大概是累乏了，脸色苍白里带着阴沉。哎呀，是我不想虚排场，我刚从淡宁居过来，有两个信儿告诉你们。曾静已经解来北京了，皇上意思要优待，不下南狱，求到御神庙，由弘历和尔泰主审传话。你们刑部专管看押，曾静吃八品官的俸禄。二一件事，云指三爷已经革去一切爵衣，迁到景山永安亭囚禁。成亲王世子洪胜也革去世袭不入八分辅国公爵位，由宗人府严加管束。咱们这边由齐桌和从州主审，我算是个做道的。皇上这几日气性不好，我给大家提个醒，都要小心仔细办差呀。三个人起身听了，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卢从周说：“这事儿自然我和高兄努力办好，断不能叫皇上为此操劳。高兄自然主审，兄弟从旁帮助就是。”高奇桌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孙家干，一扬壳对外喊道：“好吧，升堂，带礼服。”礼服谢济世，吴挺、黄振国和陆生南并案五人，都已经押在大理寺大堂东侧的栅房里，每人各占一间。礼服和吴挺是朝廷范事大员，栅房里还生有火，备有茶，其余三个人官不过四品，便无此优待。但比起刑部大堂，无分干政罪人高低贵贱，一律塞进湿漉漉的待审厅里，这里已经是天堂了。厅的那面硕大无朋的堂鼓响震，和戴礼服的传呼声。礼服端茶的手抖了一下，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两个哥士哈在栅门前给他打了个签行礼，打开栅门又是一躬：“我们大人传您过堂呢，请吧。”礼服高傲地摆了摆头，又略事整理了一下头发。铁锁锒铛随着两个哥士哈到了堂口，两班造诣见他到来，黑红水火棍子双手一举，呜、喊了一声堂威，立时静的地下吊根针都听得见。满堂只听见他身上的铁链子哗楞哗楞乱响，他深吸了一口气，向堂中瞥了一眼，只见高奇桌、卢从周分钟居上而坐，红石和孙家干在公案西侧另设一桌并肩而坐，成审监审无一不是熟透了的朋友。他似乎有点怅然，自失的一笑，双膝跪了下去：“犯官礼服，贵见三爷，高卢二位大司寇，孙总宪大人。”给礼服去行。高奇桌吩咐，看着人提着一套刑具退下。高奇桌又对礼服说道：“据来呀，昨为座上宾，今为阶下囚。雍正三年一别，竟成今日之局，实在也令人感慨。既是如此，敬请福兄体养兄弟难处，凡问答之处，不可再有藏匿粉饰。审结之后，自然皇上还有恩旨，该为你说话处，我们也非草木之人。”这都是大理寺审官的老套子，高奇桌说的却十分诚恳。